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即居民可通过支付宝缴纳暖气费之后，从北京热力集团获悉，本月起热力集团又开通了微信缴纳暖气费的渠道，实现了当前常用缴费方式的全覆盖。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即日起，全市各区都可以在网上预约新房买卖、二手房买卖、抵押权首次登记业务，不用再去现场排号，网上动动鼠标就可以预约时间办理。近日媒体走访市场，找到月饼生产厂家就水果月饼的生产进行揭秘，月饼馅料中果肉含量超过 25% 才能叫水果月饼，低于此标准则为水果味月饼，而市面上的水果味月饼确实都是冬蓉加食用香精制成的。北京35家快捷酒店因卫生不合格被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约谈，主要问题包括卫生检测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9月2号一档全新的节目《嘿马上出发》在北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嘿马上出发》是于今年7月31号开机的全国首档声音场景式文化旅行体验秀节目，该节目将于9月9号20点20分在内蒙古卫视首播。在《嘿马上出发》的节目当中，来自内蒙古图尔扈特部的天籁公主哈林将全程带领大家完成草原上的12场妙趣横生的声音文化旅行，而另一位常驻嘉宾舞蹈王子威利斯也是不甘示弱，作为主嘉宾中唯一的鲜肉，承担着舞蹈担当、身高担当、王子担当等多个担当的身份。还有另外一位常驻嘉宾万和女侠葛布也是登台亮相。在节目当中，三个人共同结伴去寻找内蒙古十二盟誓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一路上笑声不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活动开始了，百车自驾走进金色赤峰，浪漫的白桦林，金色的落叶松，主播带你看遍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活动详情。 悦动全城经典飞扬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录制三分钟以内个人展示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决赛获胜者不仅有千元大奖，还有机会成为经典九六九签约主持人哦。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

心在起涟漪，其实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等不到天黑也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楼市调控的效果令北京新房市场进入了稳定态势。来自中介机构的统计显示，2017年8月，北京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共网签1793套，同比去年八月下降75.5%。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连日来，北京市属各大高校迎来新生报道。和往年不同的是，大学迎新花样百出，多所学校启用刷脸注册，新生大呼方便，只要对着摄像头刷刷脸，几秒钟就能完成注册，再也不用排长队了。记者从市交通委运输局获悉，两年来，北京市已经完成更换出租车三元催化器50000余个，北京市出租车三元催化器基本更换完毕，将有效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安贞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妇产医院、北京胸科医院等将在直接参与通州医疗建设的项目上进行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长征万里，辽阔的草原，绿色的森林，大千世界，人来人往，五湖四海，儿女情长。是不是大地托起了我们，还有那太阳是万物生长，是不是朋友带来了欢乐，是不是妈妈带来了安慰，为了大家好好说话，为了大家留下些话，为了大家请放下吧，为了大家一丝不挂，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